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7集。杜艳里和单隐生一起十步下街，一起漫步在软绵绵的沙滩上，他们并肩前行，两双一一对应的脚印就和谐地落在了沙滩上。听着大海的声音，单隐生率先开口了。 度假很正常，但把一切联系方式都断绝的度假就不太正常了。杜艳里，你之前度假难道也是这样？ 嗯，也这样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很小的时候。 有多小？ 9岁。 我总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的故事。 也许是阳光的温度正好，也许是身旁的听众也不错，杜艳里难得地说起了自己的过去，那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转折。 从9岁开始，每个周末我都会和爷爷进出杜氏财团，听他们开股东会议，看爷爷处理文件。这件事枯燥又无聊，偏偏爷爷每半个月就要检查我的进度，看我有没有听懂，听懂了多少。我觉得很累。 啊，杜爷爷竟然雇佣童工？但你也会累吗？9岁的我在干什么？想想还真没有干什么，就做做竞赛题目，学个语言什么的。反正除了上学，大多时间都在吃喝玩乐，偶尔还请假出国旅游了。杜艳里那个时候应该比桌子才高一点吧？那么小就要开始总裁的工作和生活了吗？ 想到这里，单隐生不禁开始同情起杜艳里来，只是他的同情似乎早了那么一点点，因为接下来杜艳里说的话实在太令他诧异了。 大概过了3-4个月，我有点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于是甩掉了保镖，从杜氏财团里溜了出去。 啊？ 溜出去的大半天里，我去了游乐园，去了游戏厅，还尝了尝路边的炸鸡。之后天色变得昏黄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妇跟在我的身后。 什么？ 后来我甩掉了他们，回到了爷爷。 等等，你不觉得你省略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情节吗？ 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，我记得爷爷的电话和杜氏财团的地址。在那对夫妇想要抓我的时候，我就大喊电话号码和地址，抢先一步告诉周围所有的人我走丢了。这样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人贩子自然不敢上来了。没过一会儿就走了。不过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我突然觉得其实爷爷也会担心我的，所以我就回去了。只是我还没走多久，就和带着人来找我的爷爷碰个正着。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？ 对不起，爷爷，让你担心了。但我觉得每天学习上班有点累，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有寒暑假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我也想要寒暑假。 乖，爷爷答应你会给你假期的，但你下次想要休息就得先和我说，不能一声不吭的自己跑掉，知道吗？ 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，杜艳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一只手插在兜里，然后转头看向单隐生。 那天以后，我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不用考虑工作的假期，每个人都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我认为自己也应该有。 能从杜艳里的口中得知杜艳里的过去，这让单隐生觉得自己与杜艳里的距离更近了，近得让他不禁觉得现在的杜艳里更真实更鲜活，不再是那个贴着干练总裁标签的那个人了。 杜艳里愿意让我接触他，愿意让我了解他。 两人又向前走了一段路，杜艳里依然难得的闲聊着，只是这次他不再只是说自己的事情了，他把话题引到单影生的身上。 你呢？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涉足设计行业的？ 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，我从小就对艺术很敏锐，最开始我爸妈让我学绘画，不过我没有太多兴趣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逃掉专业课，跑到外面去打游戏。哎，小时候你有过吗？ 没有。 你就只从公司里面逃过那一次？ 没错。 一次就把所有的叛逆都用光了，可以的。学了绘画之后，我又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但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。到了高中，我才第一次接触到设计行业。这个行业，大概很适合我这种浪荡公子哥吧。看漂亮的女人穿上美丽的衣服，挺刺激的，不是？ 我看过你的设计，挺不错的。 你才没看过。我是总监，又不是设计，我不做设计，我的设计都是早年。以前我确实设计过几件衣服首饰，但那都是多年前的了。你真的看过？ 杜艳里没回答单影生的问题，他默默地向前行，留单影生一人在原地。单影生没有立马跟上去，不是因为杜艳里的沉默，而是他们之间的对话给了他新的启发。单影生原本在杜艳里消失不见的时候内心焦虑的不行，现在找到人了，还听到对方跟自己说了这么多，心中的大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放下了。他抬起头看着走在前面的杜艳里，内心满是欢喜和爱意。 杜艳里现在让我了解他，之前他是在了解我吗？有些事，也许很多事，只是我没有看见，而不是杜艳里没有去做。 想到这里，单影生活蹦乱跳地追上杜艳里的脚步，顷刻间他们就来到了杜艳里所在的酒店。吃过自助晚餐后，杜艳里询问单影生 要办入住吗？ 办，住你隔壁，一起旅游。 我先带你去我的房间看看。 单影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不对劲，欣然地跟了上去。两人一路前行，穿过花园，穿过楼宇，来到了高高的悬崖之上，紧接着出现在跟前的正是杜艳里所在的别墅。恰逢夕阳西下，柔和的光线为别墅的墙壁眼角镶嵌了一层美丽的金边，辉煌雅致的令人惊叹。 我在这家酒店订的房间是这个，要进去坐一坐吗？至于隔壁的房子，我倒没怎么关注。 位处悬崖上的房子一面向路，两面环树，唯独朝海的方向视野开阔，可以看见隔海相望的另一处山崖。山崖之上也有一栋屋子，那就是杜艳里所指的隔壁的房子。认清现状的单影生一时无语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牛郎和织女的典故来，又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羽毛挠了挠一样痒痒的。 果然，甭管白天怎么体验生活，一回到私底下，杜艳里就还是杜艳里，还是那个有很多臭毛病，但是越来越有意思的杜艳里。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不空吗？你看，这四面不是树就是海，万一有什么东西半夜爬进来，那就不好了。哎，这样吧，要不我和你合住吧，我出一半的费用。 你觉得半夜会有什么东西爬进来？ 不管是动物还是人。 人？ 我只是举个例子。 如果有人爬进来，你觉得他是为了劫财还是劫色？ 这人是故意的吧？怎么这话问得这么挑情？ 单影生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，但他脸上流露出来的犹豫和惊讶都被杜艳里看得一清二楚。 为了我半夜的安全，我们还是合租吧，房租就不用了，杜氏还没有破产。 你今天好像很好说话，合租感情好啊。你睡哪里？我们 睡一起 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